和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昨天由北京市教育学会美术研究会主办，北京朝恒美术学校承办的孩子眼中的国家大剧院儿童艺术作品展在国家大剧院东展厅开幕。本次展览展出了孩子们围绕大剧院创作的500多件作品，包括国画、油画、版画、剪纸、服装、模型等多种艺术形式。第八届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昨天召开发布会，面向全世界艺术家征稿。本届双年展主题是多彩世界与共同命运，将邀请100多个国家的600多件作品参展。昨天延庆区在四季花海举行四海味道相约七夕主题活动，同时也拉开了四海镇花海山歌赏花季系列活动的序幕。本月25号到下月3号期间，游客可以在花海中观看花车巡游表演，进行高山胎菊采摘等多项活动。2018第二届老舍戏剧节将于下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舞台。本届戏剧节精心策划了老舍点戏主题展览，内容包括20世纪50年代戏剧改革期间老舍先生亲笔拟出的68出京剧剧目提纲手稿中的经典作品，以及55位当代知名画家的戏画作品。展览地点位于天桥艺术中心长廊。明天西城区文化委将举办浓情七夕和谐西城2018七夕节文化交流活动，组织乡亲联谊以及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和体验活动。2018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哈工大机器人集团、 ABB、 西门子等15个国家16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以及科研机构将全面展示人工智能系统、工业服务、特种机器人等最新成果。再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由市文联和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联合策划的2018年《我的北京我的家》系列电视短剧昨天宣布开机拍摄。这一系列短剧的故事素材从社区居民中征集，由专业编剧改编成为剧本，邀请热爱表演的居民参与拍摄。这部剧将于9月完成场景拍摄，并计划10月在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与观众们见面。喜剧竞技真人秀《跨界喜剧王》第三季今晚将正式回归北京卫视，沙宝亮、张萌、张晨光等多位影视演员加入节目，成为跨界喜剧人，潘长江、杨树林、文松等担任喜剧指导。韩寒导演的新电影《飞驰人生》将于2019年大年初一在全国上映。漫威出品的电视剧《铁拳》第二季近日发布预告片，其中展现了不少中国元素。预告当中，铁拳在唐人街遇到了麻烦，但仍费心维持着与女友的约会。《铁拳》第二季将于下月7号首播。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受底层偏东气流影响，明天本市有明显的降雨天气，东部和南部地区雨下的比较大，大家外出要带上雨具，注意防雨，应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高风险区域游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西部南部有中雨，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东部南部有中到大雨，偏东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65%。明天晨练和上班时的天气预报为阴有小雨，偏东风2级左右，气温22到23度。 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明天早晨有小雨，晨练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在户外晨练。明天最高气温26度，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云量较多，紫外线气象指数是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绎群英会，演绎群英会。 演绎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由黄渤执导，黄渤、王宝强、舒淇、张艺兴、于和伟、王迅联袂主演的电影《一出好戏》正在影院热映。作为黄渤导演的处女作，一上映就引起了广泛热议，3天票房破4亿。这部电影究竟有何看点？第一次做导演的黄渤拍得如何？今晚演艺群会邀请独立影评人小爱和您一起聊一聊这一出好戏。好了，北京时间的20:06，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我知道此时此刻呢，很多的朋友呢可能正在关注着体育频道，因为雅加达亚运会呢开幕式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在这期间呢，我们的演艺群英会节目呢也要跟大家共同陪伴度过。我们来聊一聊最近呢在电影市场上又出了哪些好的电影作品，又被大家了所关注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请来了一位老朋友，这就是我们的好朋友独立影评人小爱，你好。 高磊好，大家好，我是小爱。 嗯，我记得上周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呢就聊到了一部电影，但是呢当时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所以没有延展去聊，这就是黄渤导演的一出好戏。 一出好戏、 啊、对，当时就说要不然下周咱们找时间聊一聊。嘿、咱这周呢还就瞅准了这个时间哈、又把小爱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说一说啊，这黄渤的一出好戏究竟好在哪儿呢？先说说你的观后感吧，好不好？ 我在去看之前呢，因为基于之前对黄渤一些前作的一些认知啊、我一直认为我们要看的是一部通俗喜剧。 哦， 对，然后在这个影片开场大概第二场戏第三场戏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主人公叫张总，他们公司去团建，然后他从那个车上下来之后一边看视频跟他的女儿说叫爸爸，然后一边旁边有一个他那个公司的同事给他开车门，结果当时那个叫爸爸呢就特别搞笑，就一下就整个那个影院的人大家都在笑啊，就我觉得那个完全就是一个通俗喜剧的那样的一个套路，所以我就当时我就觉得，哎，那可能又是一个差不多就那样的一些无厘头啊，然后金句呀、然后一些比较接地气的一些桥段啊，但是后来我看到中间的时候，我会突然发现，不太一样，因为我竟然听到了德国最有名的作曲家他做的一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哎，我就觉得一下觉得这个影片就特别的有品格。所以就是如果聊一出好戏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聊一聊尼采，聊一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聊一聊库布里克，然后从 这个信息点，我们再回到一出好戏，大家大概就能感受到，就是为什么我会喜欢一出好戏。 好啊，嗯，也给大家做一个普及。那咱们就从尼采说起吧，好吧？ 对，尼采大家其实都很了解啊，很多学哲学的朋友都知道，他是19世纪德国最智慧的人，哲学家、思想家。他在1896年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一套哲学理论。叫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人类它是一个有生命体的物种，那么每一次就是和其他的所有的有生命体的物种一样，人类呢始终都是在不断的去超越自我，去超越自己，向一个更高级的一个阶段去进化，去发展。大概是那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它整个这个理论的体系呢，它是基于了去讨论人类或者是生命体在宇宙中的地位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德国的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他呢就特别的喜欢尼采这套理论，然后他就根据这个理论呢，他做了一套交响乐。这个交响乐的名字呢，就是以同一个名字，同名，也叫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个交响乐呢，一共是9个篇章，然后第一个篇章叫日出，非常的短，一共只有1分30秒，但是呢，就是从第一个音符是一个小号奏出的一个音符，它就非常的悠扬，然后听起来就是非常的有史诗感，很庄严，然后很肃穆，然后又特别的有仪式感。那这个曲目呢，后来就被库布里克就是我们影史排行榜上的 top 啊，库布里克，他把它拍到了，用到了他的经典影片2001太空漫游当中。那么2001太空漫游是一个什么样的电影呢？它其实是一个用一个影像的语言，其实它讲的是一个史诗般的一个哲学性的理论，它讲的就是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那么在这个影片当中，每当人类它向一个更高的物种、更高的阶层去进化的时候呢，电影当中都会出现两样东西，一个是那个黑色的巨石，另一个呢就是这首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一篇章日出。对，所以这个日出这个曲目呢，其实它就是和人类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去从野蛮迈向文明是相关联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含义。然后因为2001太空漫游特别的经典，所以在之后这么多年啊，就很多很多的国内外的影视作品，特别是喜剧电影呢，都很喜欢再去套用这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面的这个日出的篇章。其实我记得当时包括看摆渡人啊，还有看很多其他的国产影片的时候呢，也会在有一些的段落当中看到这个曲目。但是呢，就是大部分的喜剧电影他们在用这个日出这个乐曲的时候呢，我们感受到的更多的只是在气氛上的一种搞笑。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很通俗很低俗的一个喜剧，然后它配上一个这么庄严有史诗感的音乐，它会造成一种情绪上氛围上的这种反差，然后有这种反差你就会能感受到一种喜剧的效果。但是呢，大部分这样的电影呢，它都没有从内容上从主题上去有一个契合点。那么就是我看一出好戏的时候呢，我会突然发现在那样的一个桥段，诶，他用了日出，但是日出的整个这个日出的起源，它的这个含义呢，又和当时主人公马进、小新，还有当时整个影片的这个剧情呢，又是能够完全契合在一起的。对，后来我就发现，其实这个影片它讲的是一个人类进化的简史。 是吗？ 对，它讲的是一个人类从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环境下，它一步一步的去有一个新的一个体系的一个建立。那这个乐曲的使用其实刚好和他整个这个影片想讲的这个主题是一致的，所以在那一刻我就发现黄渤的这个电影它不一般，它 并不是一个通俗的喜剧， 他做得很高级。 对，然后你知道就是一般的喜剧啊，就是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去感受人物的表演或者说是情节上的荒诞，但是其实可能它的主题并不是想去给你讲述一个特别深刻的像人类发展史这样的，是吧？然后或者是我们在历史当中我们看到的喜剧大师，像卓别林，像周星驰，他们的喜剧可能很多的是去表述人间的悲苦，但是他是用一个笑着的方式，喜剧的方式，他去给你展示的是人世间的这种悲情。可是黄渤的这个一出好戏，他展示的并不是人世间的悲情，他展示的是人性之恶，以及人性之恶他在遇到了从野蛮到文明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进程当中，这个恶是有可能转换成人性之善的这样的一种无限的可能性。你看我们在说的时候都已经非常的拗口啊，其实它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深刻的东西。然后同时呢就很好玩，就是这是一个荒岛余生的故事， 它的故事架构是荒岛余生。 对，其实荒岛余生的故事咱们 就很有套路感啊。 对，从小咱们看过很多， 是 从美国的那个地球消失的土地，然后那个日本的大逃杀，然后之前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英国的英王，我们很多的电影它都是在讲一个荒岛求生的故事。基本上的套路就是在一个封闭的小岛上人都出不去了，然后现代文明消失了，然后当你遇到了饥饿和野蛮的这个对抗的时候，当你需要为你的这个生存去奋斗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在人性和兽性之间去做这种战斗，对吧？你自己需要去抗衡很多来自外界的这种压力。 对， 你能不能保持你人性当中的这种光明的一面，还是你就真正把自己变成一个野兽了？其实那样的一些电影它讲述的都是这样的一些母题，然后呢它通常都是冒险惊悚动作，都是这样的几个标签，没有说是荒岛余生的电影是用喜剧的外衣来讲的。所以你看我这么一说，这个一出好戏就特别的与众不同，它是用一个喜剧的外衣，它讲的是一个荒岛余生的故事。然后呢它在荒岛余生的故事里面呢，它不仅仅是讲的是人性在人在兽性和人性之间的这种对抗和博弈，它其实讲的是整个人类发展进化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体系，不同的社会分工。所以我觉得黄渤的野心是很大的。所以我当时写影评的时候，我的标题就是2018荒岛漫游，也就对应了那个2001太空漫游。 对， 那个也是探讨人类的一个发展简史。其实这个也是一样，它可能还没有到那样的一个库布里克的那样高度，但是最起码我觉得它在它的立意上，然后它在它整个影片它境遇的这种表现上，我们是有迹可循的。它起码它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深度在里面的。 是。 所以十分满分的话，我会打八分。 哇，那已经相当高了， 挺高的。 对，其实听说黄渤为了筹备这样的一部电影是准备了很多年了， 很多年， 早在很多年之前就有要做这么样一个题材一部电影的想法，但是一直没有付出实施。 可能是方方面面吧。我觉得就是一个导演他在从脑子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创意，到他把它转换成剧本，然后一个好的剧本他真的是需要多年的这样的打磨。对，然后包括他后面的拍摄，然后我听说去年八月哈，听说就拍摄完了，但是之后就一直在后期上要不断的去精益求精，总是希望自己能够满意。其实每一部电影作品出来它都是很不容易的， 当然了， 尤其是就是我们看到的你觉得还挺不错的这些电影，它一定是在背后整个不光是导演，就整个所有人一定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的。所以我会觉得说，之前看《西红柿首富》它也是剧情喜剧标签嘛，对吧？然后现在看这个一出好戏，我会觉得其实我们会能看到国产电影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进步，就是我们在去年甚至就是去年或者几年前，我们看到的喜剧可能更多的是像疯狂的石头啊、泰囧啊，就是这些更多的是一些通俗的一些东西手法，它让大家就去发笑，然后大家 它关联你的更多的是一些段子金句，或者是一些非常接地气的，对吧？你感觉能够就是在你身边有迹可循的一些东西。然后后面是看开心麻花，也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套路。但是你现在会发现，看西红柿首富，看一出好戏，他们可能还没有那么完美。就是我要是一个劲儿的去夸，大家会觉得好像有什么之嫌，但是我真的是非常客观，我觉得他没有那么完美，但是他能够在喜剧的外衣之下，他能够会有他的一个思想，然后导演就是创作者，他在拍这个影片的时候，他是有他自己的一个母题，他有他的一个表达在里面，而且这个表达他是关乎于社会民生，关乎于其实每一个人的人生生活，所以你就会觉得，哎，原来喜剧它可以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是你跟我说一个段子，我给你一个很夸张的周星驰式的无厘头式的表演。当然周星驰和卓别林他们是一派，他们是想用喜剧去表达人间的疾苦，他们去同样去关注弱势群体，但是他们是通过非常搞笑的这种方式去触动观众的心灵，这个是一个路子。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些导演，像黄渤，像之前的文牧野，我觉得他们是找到了一个自己的一个方向。 嗯，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很开心，能够看到这样的影片。 对对对，其实我们认识黄渤是从他精湛的演技开始的哈。那么后来呢，又被他的幽默风趣所打动，在各大比如说电影啊一些电视剧的颁奖盛典上，他都作为主持人的形象出现哈，妙语连珠，神反应。而且我觉得很多的嘉宾都会对他的这个主持，或者说我们的电视观众啊，对他的主持都是充满了期待的。 对， 那么这次在这部电影当中，他这么有智慧的人，我相信应该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吧？ 对，就首先在表演上呢，我觉得他自己首先表演是非常的，我觉得是很鹤立鸡群的。可能这个也和他整个这个影片的人物的设定啊有关系。 对， 就是他的表演，你一看就能够马上在人群当中一眼能够去辨识出他，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主人公，我觉得而是因为他整个这个人物的设定，包括他对于这个人物的理解，他是吃得透透的。但是第二点，我觉得让我也是很佩服，我是觉得因为我以前也是，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演员。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黄渤他从一个就是导演的一个角度，你再去看他。但是我会发现，看一出好戏的时候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电影语言，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是影像的这种表现的方式，其实他也都一笔一笔的，就是悄然无声的用在他的这个影像当中。就咱们是没有时间拉片，其实它很多的桥段，很多的段落都是很细细的去品味，是很讲究的。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它里面有很多的前后的关联，就是不同的叙事段落，它在前面和后面，它总会突然之间让你想到，诶，我在刚才看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小道具。我细数，原来是为了这个。但是他用这个关联去关联这种叙事段落的这个作用呢，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为了去简化传统的那种非常啰嗦的那种叙事。因为你发现就是以前的很多国产片为什么不好看，就它虽然是商业片，但是它啰里啰嗦，他很多事情他完全可以就是点到为止的，但是他很导演就生怕那个观众 看 不懂，看 不明白， 一定要 讲清楚， 一定要讲。其实不需要，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一个道具或者一个眼神。那在这个影片当中呢，就是在开场的时候，那个叫爸爸那一场戏，就是叫爸爸，当时他那个张总他拿的是一个手机，他在和女儿在通视频的电话，然后在后面的影片的情节当中，张总他的行为就发生了360度的变化，他会去答应说我把我的所有的产权公司都给小新。为什么？是因为关联到之前他打电话的那个细节，这个前后他就是有一个首尾的呼应。然后对，然后比如说另外呢，就是再举一个例子吧，就是后来马进和王宝强那个角色，他们两个就在礁石上商量好了，说要不我们还是一块儿逃离吧，我们去坐船走吧。那么当时呢，王宝强就问那个马进，就说怎么走，然后马进就跟这个王说用我的智慧加上你的体力。然后当时他就一边说一边给了王一个打火机，那个打火机当时一下就 过去了哈、啊，但是到后来你会发现，看到后面的剧情，哦，原来后来他们的想逃跑的这个计划怎么样去实施呢？就是把大船烧了，要烧、哦、不是需要那个点火？ 火 对，所以当时他那个打火机就是一个核心道具。那你看到后来的时候，如果你足够细心，你就会发现，嗯，这个影片是有点意思， 嗯， 就它是有一个勾连，但这个勾连它不会说特别刻意的说给你去， 就说的很直白 啊，对，非要去给你解释，它没有这样的。然后呢，它除了这个关联之外呢，它有很多的摄影机的运动，比如说他用一些非常纯电影的手法，他去表现影片当中的荒诞的氛围。里面曾经出现过两个场景是把那个摄影机导致到我来拍， 嗯， 这种不规则的拍摄的方式。第一次呢是那个张总他发现了废弃的大船，然后他就带了一队人马上船，大家上船的时候大家看到那个镜头是反过来的。然后第二次呢是王宝强被封了，其实他没封，然后他被封了之后呢，众人说哎，得把他控制住，就上去抓他。当王宝强被众人拿下的时候，在那个段落里面呢，观众看到影像上面是一个倒置的镜头，反过来的。然后慢慢当王宝强被抓住了立起来的时候呢，其实他看到东西是正的，但是我们看到东西是反 的。 那么正好在整个的这一个叙事段落当中呢，影片给的一个主题词就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就当时的那个珊珊，舒淇饰演的那个珊珊，她就一直在追问，然后包括这个马进他自己也一直在追问，我眼前的这一切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么其实王宝强看到的和众人看到的其实就是一个颠倒了黑白的这样的一个，因为其实他没有疯，但是众人说他疯了， 嗯， 他说的是真的，但是其他人说他说的是假的。就是那个时候是在一个真和假，那个事实和想象当中，他们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影像上的一个处理。那么同时呢，他这个不规则的镜头的使用呢，他会去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就是你接下来看到的这一段都是一个很荒诞的事情。那他不会直接跟你说啊，这个是经历是很荒诞很黑色幽默，他用一个摄影机的一个镜头的一个运动， 一个变化 他给你把这个事儿给你讲出来，那这样的话你就比较有意思了。然后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当时影片当中呢是马沁，就是这个主人公，他一直是暗恋珊珊，但是珊珊原来不喜欢他，所以珊珊对他来讲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女神。后来在他建立了他所谓的乌托邦之后呢，就是影片有一个段落是需要去展示马沁跟珊珊两个人就逐渐的就相知相爱，就那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他又没有用那种特别平时的摄影的手法，我们看到的摄影机它是一个马沁的一个主观视角，主观视角当中无论是这个水帘洞里面那个珊珊的剪影背影，还是那个他们发出的那个声音，说话的声音，还是整个那个画面上那个青草的那种翠绿的颜色，影片展现的是一种梦幻式的，就是他很明确的用他整个这个影像的色彩，然后用声音，用整个这个氛围告诉你，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梦幻式的。然后突然呢，他又把这个梦幻的这个场景呢，切换到了下一个镜头，就是那个马沁他从高空跳下来，然后众人接住他，然后再欢呼这样一个场景，它是一个虚和实的一个结合。所以当从梦境当中切换到现实的那个场景的时候呢，诶，你就会特别的感触，就是说也真是的，你说到底那个珊珊能跟他相恋吗？可能终究这样的想法还只是在他的这个梦境当中，因为毕竟珊珊是女神， 嗯，对。 当他们一旦脱离了这样的一个乌托邦，一个梦境式的乌托邦，当他们真的回到了陆地上，回到了现实的时候，珊珊可能还是不会跟他在一起。就其实他讲的就是一个你是在做梦了，这女的怎么可能跟你 呢？ 对吧？但是他用的是一个虚实结合，有点那个魔幻现实主义的那样的一种表现手法。就那这些其实都是一些纯影像的语言， 对， 然后也很少在以前的通俗喜剧当中说我从这个视听语言的这个体系上去下功夫，

哎，大家好，是小爱。 嗯，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导演或者说一个演员，喜欢他的某一部作品，我觉得有的时候在去看电影之前，适当的，咱不是说像这个小爱一样哈，就做很系统的横向纵向的去做的非常透彻的一些功课，适当的做一些功课，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是是， 你说是不是？ 嗯，或者是看完了之后，比如说有一些引经据典的东西，我觉得也可以借看电影嘛，我们可以增长一些，扩展一下知识面。 对对， 其实挺好的。 小爱一般呢，他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一部电影他不会只看一遍，尤其是这部电影呢，可能是他需要来后期，比如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来做介绍的时候，他往往要看两到三遍，到第二遍、到第三遍的时候呢，他就会自己拿一个小的笔记本，然后呢，躲在电影院一个犄角旮旯里。 是 啊，也不会妨碍别人，因为他 我一般在前三排， 前三排是吗？我天，你不头晕吗？他会呢认真的做笔记 啊，做笔记， 对每一个段落，他觉得有必要的，他觉得有可以和大家来分享的很多的一些点，他会记录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影评人真的很难得的一个。 就我这样的比较少，经常会吓到别人。 对，看电影这姑娘干嘛呢？ 对，我拿一直拿着手机，然后调到把那个明暗度啊调到最暗 啊， 因为我怕影响别人。 是是。 然后坐在最边上一般。 哎呦， 对， 这电影你看了几遍啊？ 我看两遍。 哦，已经也是两遍了。 对，看两遍，对、哦、对。因为有些细节就是就你第一遍看的时候，其实我一般就是以一个普通观众的一个角度，就纯自己去欣赏， 去享受一下， 纯享受，就是 enjoying 整个这个过程。 嗯， 然后当我觉得哎这个电影我喜欢，然后我想去写点什么，或者是我要来高磊这儿做客的时候， 是， 那我觉得就其实还是要。就是要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任吧，就不能瞎说， 对， 所以也是应该要做一些功课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20分钟的时间交给小爱吧，来听他做了哪些功课。在看第二遍的时候，他觉得哪一些部分是重点要跟大家来分享，尤其是在岛上啊，这个框架呢就是荒野求生的这么一个框架。 是。 那么在这个荒野求生过程当中，发生了哪些事儿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其实它里面好多的细节，其实都挺有意思的、 嗯、 我们前面说它里面有很多的关联， 是 很多的伏笔，然后很多的这个影就是视听语言的这些使用和变化、 嗯、 所有的它的这些不管是什么元素吧，其实它都是紧扣到影片当中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就是讲人类的发展，然后人类发展过程中的这种不同的阶级的演变，但是同时呢，就是他又不会用一个特别，像《2001太空漫游》那样那么干的，就是很干的一部电影，嗯、你看不下去的那种， 是是是， 很枯燥，而且就是很高高在上的那样的一种，他不是那样的一个姿态，他的姿态又是一个通俗喜剧，所以你在看很多的桥段和场景的时候呢，你又时不时能看到一些通俗喜剧当中的那些很平时的小人物给你逗笑的那样的一些段子， 嗯， 段落，不是段子，段落， 段落，对， 对，然后呢，很多的场景呢，你又会觉得它让你笑，但是又觉得挺好玩的，比如说啊，我们就先按照那个人类发展简史这样来说，然后之后我可以关联到我刚才要说的那个例子。影片当中有几组人物，这些人物呢，他们是不同的身份，他们都是在同一家公司，有保安，然后有保洁员，然后有经理，有老总，总经理，然后也有普通的职员，然后有男的有女的。大家上车的时候呢，还是以这个老板的这个为主心骨，那个时候整个这故事它是建立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今天一定程度的今天啊，它是一个现代文明的一个产物。当这个冲浪鸭这个辆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事故，沉入海底，然后当大家发现自己被困在荒岛上的时候呢，那个史教授，这个史字我觉得起的也挺好的啊，他有一个调侃， 是 教授，专家教授是一个调侃，史教授就是说地球已经毁灭了，我们回不去了。然后当时大家就非常的恐慌、 嗯、 然后有一个细节，就是人群当中有一个人说，张总你可得拿个主意呀、啊、这事儿公司得负责。 就他们刚到岛上，面对一个绝境的时候，当时的现代文明还没有被推翻，他们还是认为张总是一个头，公司是要负责这个事儿的。但是接下来大家会发现说，公司还负什么责呀？张总都没有办法，他把那车都给让人给修坏了，他已经没用了，公司也没用了，老板也没用了。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细节，王宝强饰演的那个小王，那个导游，他拿了一桶果子，左手拿着果子，右手拿了一根木棒，然后他就一边拿那个木棍敲那个桶，一边就吆喝大家来吃饭，吃饭了，吃饭了。那个场景其实你会在想，特别像一个人他在饲养动物的时候，养猪，噜噜噜噜噜来吃饭了，就那样的一种场景。 是是， 后来王宝强在后面的情景当中，他告诉大家他以前养过猴子，养过狗熊，所以当时那个那也是一个暗示，一个暗喻，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接下来他会去统治或者是去管理 这些 一群现代人。对，那么在这个时候同时呢，那个保安也找到了自己，他推翻了之前的这种所谓的层级的压迫。人家跟他说，保安你给我过来一下，然后这个保安说，你叫谁呢你，我有我的名字，你看他一下就找回了自己。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其实还没有意识到现代文明所建立的这个秩序它正在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颠覆和变化。然后再接下来不知不觉的大家才发现，我现在生存是第一的， 对， 我只有跟着这个小王这个导游走，我才能吃到果子，我才能活下来，不然我会挨饿。所以你会发现小王的小字没有了，小王从小王变成了王。然后在山洞里面他那个座椅呢，有一个细节也是一个核心道具，之前的那个北极熊，他北极熊的熊皮铺在了王的座位上，王就变成了就好像我们看那个野蛮部落里面那些 真正的王， 真正的王他们的座椅上都披了一张什么熊皮啊虎皮啊，对吧？在那个时候王就开始拿着棍子去调教大家，动不动就打人，动不动就体罚。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秩序发生了变化了。 对， 在这个阶段就是大家为了要填饱肚子，就跟着非常原始的这样的一个野蛮部落的一个首领，大家去解决一个温饱的一个状态。然后再接下来张总他发现了那个废船，发现船上什么东西都有，然后他就告诉这些跟他一起来的人说，把其他人叫来也一起说啊，说你们可以用野菜果子来换牌，然后换到的牌可以再来换取其他任何一件你们想要的东西。然后有一个细节，人群中有人说体系都建立起来了。对，其实张总他就是建立了一个货币体系，或者是一个基于货币体系的一个市场经济的一个体系。所以在这个体系之内，你会发现之前王的那个野蛮的部落的那个体系呢，受到了一个威胁， 对， 和没有完全瓦解，但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触动， 是 撞击。然后他这边建立了一个他的一个市场经济的一个体系。然后再接下来你会发现马进他的彩票失效了之后，他突然发现他是可以去改变这个目前这个现状的。所以呢他们就积累，他的原词啊，积累消耗和耐心。那在积累消耗和耐心之下呢，他建立了他的乌托邦。然后他看着王的那一群人和张总的那一群人为了抢鱼吃，双方就是混战，在夜晚当中混战。然后突然呢马进就出现在了一个逆光当中，然后那些人是在船下，在下面，他在上面。首先这个位置的高低，一个电影的语言，他告诉了一个告诉你马进这个时候他是在一个主控权的一个地位上。然后马进他像一个耶稣一样，像一个救世主一样，他突然出现，然后对底下那些人慷慨陈词，然后他告诉大家，你们要去跟我一起寻找新家园。然后之后呢，因为他手里面他靠积累，他收藏了很多很多已经岛上已经不再有的一些物品，包括手机，那么所有的人都能够从他的手机上去看到里面亲人的视频。所以就变成了大家为了去看亲人的视频，大家要在他的乌托邦里面乖乖的每天去排队。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人类发展的历史又往上上了一个层级，就是之前是填饱肚子，然后之后是货币体系，我填饱肚子之后我可以去交换， 对， 等价交换， 嗯， 然后到了这个乌托邦里面之后呢，我还有我的精神需求， 当然 就是我除了吃饱，我除了交换，我还需要能够在精神上满足，我想念我的亲人，我需要去看我的亲人，那这就是一个更先进的更进步的一个阶段，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刚说那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是在乌托邦体系建立的这个整个这一组场景当中出现的，就它其实就象征了在当时，哎，就所有的人，就是马进就带领所有的人去追求，所谓的理想的精神家园的时候呢，好像似乎是他们又从野蛮一下又回到了文明当中，然后你看接下来切一个镜头就特别有意思，切下来的场景是大家在山洞里面围着一个炉火吃那个煮面条，每个人都拿了碗和筷子，然后非常就像很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去夹那个面条吃，但是每个人都非常的感触，为什么呢？因为在此之前我们看到影片当中呢，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是在那个树林里面，他们是用那个树叶或者用手抓鱼吃，就是他们曾经已经似乎回到了一个野蛮那个状态， 原始社会， 然后对，然后他们当他们用手抓鱼吃的时候，他们是互相去斗殴，对，为了吃鱼，为了吃饱肚子，他们是互相的去格斗的，但是终于他们进了这个乌托邦，有了精神需求之后，他们又重新做回了一个文明社会里面的一个高等人，他们又拿起了碗和筷子，不再拿树叶了，而且不再吃那个鱼了，他们是去吃那个面条， 嗯， 而且是大家围坐在一起的意思，就是我们又成为了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不同阶段的演化，但是在他为了表现这个演化的这种娱乐性荒诞性还有趣味性，他用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然后呢我刚才想举的例子呢在这儿出现了，就是他同时在服化道上他也是非常的用心，之前每个人穿的衣服烂了，他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对吧，然后突然他们在那个船里面呢翻出来那种海军服的那种布料，海军服不都是蓝白条的吗， 对对， 但是这些人就把那个海军服的那些布啊披到了身上，做成了自己的各种衣服的时候呢，他们把那个横条变成了竖条，竖过来穿在身上，你就想象你的画面上，你就会发现你看到这些人就有点像是那个精神病院里面那个精神病人， 对 对， 大家穿的那个病号服，同时呢也特别像是那个监狱里面囚犯穿的囚服， 嗯， 其实这里面就有一个暗喻嘛，就是说他们表面上是找到了一个马进所创立的一个乌托邦，他们把假的看成真的，他们把真的想成假的，他们表面上是寻到了一时的这个自由，但其实他们又被一个新的东西锁住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人生有了新的枷锁。那么这个新的枷锁是什么呢？在影片的背后会后面的剧情当中他会慢慢告诉你是什么是新的枷锁，但是他通过这样的一个服化道上的一种非常有趣的一种调侃，他就把他这个主题呢又进一步的在强烈的反差当中去深化了，而且他的细节做得非常好，就是当这些人的衣服换上床单的那个病号服之后，你会发现马进他脑门上多了一个卡子，然后有的人是背上背了一个灯，有的人是头上扎了一些布条，就是你会发现这些人突然就变成了那种真的看起来就像精神病人一样，之前还都是好好 挺正常的， 挺正常的， 对， 就在他们换了病号服之后一下就变成了所有人就变成了精神病人，那我们经常说你在精神病院里面你想证明自己是疯子，那究竟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所以后来王宝强就是如此啊，在一个精神病院里面他是唯一一个知道有船来的人，他说的是真话，但是他被所有的人，他被所有其他看起来就像精神病的人当成了精神病，所以一个导致镜头，你看我这么一说就所有东西其实它是贯穿在一起， 就连起来了， 而且它都是契合这个剧情，然后它去表达这个主题，所以就是细细的去品这个一出好戏，你会发现它 挺深刻的。然后黄渤作为导演，他的野心是很大的。 对，其实我觉得他导演技法应该虽然是他的第一部导演的作品，但是我觉得导演技法相当的娴熟， 非常的娴熟，而且在里面就是，当然他不是那么完美，就是如果一定要挑那个瑕疵的话，也有，就是我觉得可能从那个其他的一些次要人物身上，可能还可以更多的去做一些刻画，因为在这里面，实际上，马进这个角色他是非常的，非常显眼的，就是一看他就能够脱颖而出了，他比其他人就是一下强太多了，视觉上、感官上都是冲击力是很大的。但是如果把其他的一些小人物，比如说那个大胸妹跳绳的那个大胸妹那个女生，像这样的一些人物，如果也能够给他做一些刻画的话呢，可能影片会更好看，就好像我们看英剧看美剧一样，很多小人物可能他就出来一两场戏，但是他一两场戏他都给得很足， 特别出彩。 他给不是说从镜头上，而是说从这个人物上他给的特别的足，就很出彩。所以这个是他，我觉得如果能提升的话就会更完美。但是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一个有想法的东西，不是说我先研究一下这个三四线的这些小镇青年，他们现在喜欢什么样的金句呀，我去网上搜一搜啊，然后有哪些特别俗但是又特别可笑能够让所谓的大众接受的桥段我去设计一下，他不是走的这个套路。他是把自己做的其实是挺高级的。 对，我记得原来曾经也说过哈，现在很多好莱坞的电影，他们的大片的制作的过程就是他会研究透到某一点观众想看的是什么，他的笑点是什么，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好，我们倒推，然后我们排什么，我们演什么，我们制作什么。但是我觉得这好像就是违背了电影创作、艺术创作的这么一种逻辑啊。 这个就是好莱坞的一个电影工业体系下发展出来的一套体系，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双刃剑。就是好处就是在于，大多数的商业片，它在做剧本的时候，它是一个有据可循的，因为美国人他是非常喜欢一些有据可循的东西，一些图表啊，一些规律啊什么。好莱坞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编剧大师罗伯特麦基，他来北京也在前面的几年当中也来过几次，也做过他的这个步过道，做过他的这个课程的教授，我也去听过。他就有很多他的理论，比如说在什么桥段啊，就应该出现一个什么，就他会有很多精准的一些公式啊和设计。其实这个一方面他是有用的，就是对于商业片来讲，他是能够给，至少能够给编剧和导演一个参照，就是说我想去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想去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找到观众的共情点、共鸣点，那我应该在什么样的一个节奏上，我去做什么样的一个人物的设定，或者是我的高潮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时候出来。但是像您说的，就是反方向的这个不好的一方面呢，就是容易成套路。然后呢，很多人呢，就是太过于的沉浸在这样的一个套路当中了，反而他没有守住他的初衷。就是像您说的，这个创作它更多的是你的初衷是你要有你的想法，而想法这个东西它是天马行空的，它不是一个靠简单的图表或者是套路就能够去拴住它的。所以如果说在这两方面控制不好的话，那你如果是做商业片就容易出现您说的那种问题。 对， 那可能大家看的时候可能也好笑，但是我笑过之后就忘了，就它不会一直让我哎，过几年再反过头来还想再看一看，或者是不会成为经典，那是因为它就是一个套路下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一出好戏它真的不是套路下的东西。 对对对 对，虽然它和英国的那个英王是主题上是很类似的，但是其实他们在整个的这个拍摄的手法呀、影像的表达呀，包括就是结合中国当下的很多东西，其实还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不管他做的这个完成度有多少，就是距离黄渤他自己期望中的完成度，我相信他还是有遗憾。 对， 但是不管他这个遗憾是多是少，我觉得最起码就是 哎，有人在做这样的一种尝试，就是中国的喜剧片是可以这样来拍的，那真的就很好，因为我们真的是希望不同类型、不同风格、不同题材的电影作品出来，这样其实中国的电影才能越来越好。 对，其实我们觉得应该好好去珍惜黄渤，因为我觉得他真的这部作品算是最近的一股清流， 是 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一种类型片。 对、 啊、 也加上他的同档期的电影也是实在是不争气，所以他也非常那什么。对， 嗯， 我们在同档期也发现一些，对吧，就让大家觉得很遗憾的影片，就是 没有出来 羊头挂羊头卖狗肉的这样的一些影片、嗯、你宣发的时候你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你上映了之后跟你之前的这个 IP 的主题没有任何 关系。 对，其实这样就是一个自己会 就砸自己的脚嘛，拿石头。 是是，我就忍着没说这话，但就是真的是砸自己的脚，以后你自己就不好再往下长远的再做下去了。 嗯，是嗯，那也算是一出好戏，在今年的暑假算是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哈。 对。 那么接下来其实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下半年的影视了哈。 嗯。 包括十一的假期，包括年底的贺岁档。还有哪些大片可能值得我们期待呢？ 哎呀，我看到之前就有人在发张艺谋的影， 对， 就我发现就是虽然很多人觉得张艺谋后期的一些电影，英雄之后的影片就大家就开始不太喜欢了啊，嗯、但是他这么久没有什么动静，其实大家对他这个影啊还是挺期待的，对，包括一些好莱坞的一些外篇，然后包括宁浩的外星人，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都是非常的期待， 嗯、 然后也希望有机会吧再来高磊这儿做客。 好嘞， 一起跟大家再分享。 是是是，到时候呢，我们也分享一下其他的一些好的作品。 是， 我们也希望能够听到影评人小爱不一样的观点，尤其是看到第二遍和第三遍的时候，黑灯瞎火拿着小本本记下来那些要点， 真挺累的， 真挺累的。 对， 我们到时候得下次发您特殊津贴哈。 是。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吧，来自于一出好戏的主题曲《当每颗星》。好了， 黄渤和阿信唱的， 对对对对、嗯、这是一个群星版的啊、嗯、大家伙一块唱的、嗯、对，那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最近的好听好看的一些歌曲以及最新的影视剧作品，我们有机会呢也会再次请到小爱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嗯、那今天是周六，再次祝您周末愉快，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高磊，歌曲以及广告之后为您带来的是听听糖耳朵。 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